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黄文老婆说，当时啊，我就说花瓶不能放在我家里，怕打掉。有根非要说打掉拉倒，结果还真打掉了。这个时候方有根已经醉了，大声说，打掉就打掉了，一只后仿的花瓶算什么东西，当初就是他害得我倒霉的，打掉了我还转运了，这些碎片就送给你们了，以后啊用胶水沾一沾放在书桌上也挺好玩的，这3万块钱你们一定要收下。方有根说完突然弯腰吐起来，黄文知道他酒过量了，忙叫老婆给他泡了一杯糖水喝，自己拧毛巾给他擦脸，又把他扶到沙发上。方有根一挨上沙发，身子一歪，就睡着了。方有根一觉睡得第二天早晨才醒，在黄文家吃了2根油条，一碗稀饭，就回风铃巷去了。老街上和路边小旧货摊上出现的假货越来越多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什么样的假货都有，瓷器字画不用说，什么假玉、假翡翠、假玛瑙、假水晶、假琥珀、假银元全都有，到后来甚至假家具、假木雕、假竹雕、假砖雕、假城砖、假木桶等都冒出来了，反正只要跟旧字有关，就是古董，就可以卖钱。所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给新东西做旧，真是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现在方有根心中踏实了，因为至少他从前收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，现在价钱也上去了，特别是他以前收的那么多竹雕价钱还不菲，因为徽州竹雕是最具有代表性的，更何况他现在不缺钱，何止不缺钱，简直就是很有钱了，所以他稳坐钓鱼台，再也不下乡收货，只要等小贩子送货上门，看准了就买几件，然后等顾客上门。黄宾虹的小幅作品还偶尔做着。有一天，一个小贩子拿来一样东西，3尺多长，木质的，上面装着7根弦，一望便知是一件乐器，但方有根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，问小贩子，小贩子说是古琴，方有根恍惚记得许一丁说起过古琴，就把这张古琴仔细看了一下，看样子确实是件旧东西，漆面上都起了裂纹，连琴弦都是旧的，琴背面还刻了松赖2个大字和一些人名诗句，不禁动了心，问这张琴要卖多少钱，小贩子说1万块，这张破琴要1万块，你想捡皮夹子了吗，哎呀老板，你可能不知道行情，听人家说古琴的价格现在直往上走，在北京的拍卖行卖出要卖几10上百万呢，那你怎么不拿到拍卖行去，哎呀我是个乡下人，从没出过远门，屯溪就是我见过最大的城市，哪里有那个能耐。方有根见小贩子说得可怜兮兮的，不由得想起他第一次到屯溪的情形，心就软了几分，说给你5000块把琴留下， 我买来就7000块，你总得给我点辛苦费吧，要不我回家要给老婆骂死的，说不定还得跟我离婚。自从我开始收旧货，就没有赚过钱。方友跟见他说的心酸，就说：好吧，给你8000块，够意思了吧。方友跟见小贩子没吱声，就数了8000块钱给他。小贩子拿了钱，说了两声谢谢，走了。小贩子一走，方有根就给许一丁打电话，说自己收到了一张古琴，并且把古琴的模样叙述了一通，问许一丁想不想来店里看看。许一丁显得很感兴趣，但他说与其到方有根店里，不如到方有根家里，因为弹古琴在老宅子里最有韵味。方有根一听满口答应，并说要买一些卤菜和好酒到家里请许一丁吃饭，许一丁连声说好。方有根关了店门，到当年小慧带他去的那几家卤菜摊儿，买了5个卤菜，又买了2瓶古井贡酒，回到风铃巷的老宅子里，吩咐房东老太婆多煮一些饭，并泡了一壶好茶等候许一丁。方有根意识到自己的财运真正要来了，他想这张琴一定是真的，黄山市谁会做假古琴呢？再说了，万一这古琴不可靠，他以8000去赌几10万，在战略上不亏。财大气粗的方老板如今做生意也有气量了。许一丁很快就来到风铃巷的老宅子里，方有根见许一丁来了，心中很是高兴，忙将古琴捧出来给许一丁看。许一丁翻来覆去左右看了一回，微笑不语。方有根见许一丁不说话，只是微笑，就说：你老笑什么呀？是真是假你给个话啊，说出来怕你心中不舒服。我有什么不舒服的？大不了它是张假琴。它就是张假琴。哎，可是我看它是块老杉木做的，背面的铭刻也好，漆面都裂纹了，还有这些弦也是老弦，不像是假的。这张琴用的确实是老木材，铭刻也不错，制式也挺好，这些断纹叫流水断，明显是人为的做上去的。还有你不提琴弦还好，一提琴弦破绽就更大了。这琴上装的不是丝弦，而是那皮鞋用的尼龙线做旧的。还有你想啊，这张琴上7根弦一般粗细，天下有什么弦乐器上的弦是一般粗细的？二胡你见过吗？不是一根粗弦一根细弦吗？哎，吃药了，又吃耗子药了。你花了多少钱啊？钱倒是不多，8000块，只是有点丢人。8000块对你来说算什么吃药？顶多算吃到了一颗梅花生。再说了，这张琴仿的并不差，重新装上弦试试，如果声色好音准好，说不定还不止8000块呢。是是是，8000块对我来说算个屁，我只当打牌输了，只当是给小偷摸了，只当不小心丢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喝酒。方有根说完给2个杯子倒上酒，开始一边闲聊一边你敬我我敬你的喝起来。两人的兴致都很高，聊得很来劲，聊着聊着自然就聊到古董生意经上了。借着酒力，两个人都很兴奋。许一丁强调古董生意中眼力的重要性，他认为只要眼力好，就不会吃到假货，并且容易捡到漏，收来的东西就算一时卖不出去，心中也是踏实的，因为东西是真的，迟早能卖出去。方有根则强调古董生意运气的重要性，他认为只要运气好，没眼力也能够碰上好东西，碰不上好东西，有好眼力也派不上用场。只要运气好，假东西也能当真东西卖出去，真东西也能当假东西买进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两人不停地争论着，在语言和逻辑方面， 方有根显然敌不过许一丁，只是一味地讲蛮理，并且一个劲儿地喝酒。他酒量本就不大，喝着喝着就面红耳赤，头晕眼花了。他突然站起来，从床铺的垫褥下抽出一本拍卖图录，翻开第一页递给许一丁说，你认为眼力最要紧，那你说这幅黄宾虹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许一丁一看图录上标明的尺幅和成交价，着实吓了一跳。他仔细地看了好一阵儿，说，虽然说宾虹无大化，但这幅真是旷世精品，笔法、墨法、章法面面俱精，笔笔到位。黄宾虹那么大年纪了，还能画出这样的大画，实在是了不起呀。方有根醉醺醺地望着许一丁，满脸得意之色，说，了不起吧，天下了不起的事情多着呢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幅画是我做的。 你说什么？你说这幅画是你做的？ 对，这幅画就是我一手策划做出来的。怎么样，你的眼力也有不顶用的时候？你是喝醉了说胡话吧？ 我没醉，我清醒得很，这幅画就是假画，就是我做的。 你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，我不信，我敢赌咒这幅画就是我做的。 哼，你就只管吹吧，反正我不相信，打死我都不信。 不信我们打赌。 你说赌什么？ 我不跟你打赌，你是醉酒说疯话，你是对天发誓也好，对地赌咒也好，反正我不信。 鼎盛这么大一家拍卖公司，有一大批鉴定专家，会让一幅巨幅的假黄宾虹进入拍卖，而且还是你做的，真是天方夜谭。 我懒得跟你讲，跟你讲不清。 是你讲不清，你说你凭什么说这幅画是你做的？ 哎，实话告诉你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 我保证， 不过你不要跟我说醉话，也不要跟我吹大牛，我懒得听。 方有根长长地喷了两口酒气，脸红脖子粗地说， 我吹牛，我就吹头比牛魔王还大的牛给你听，保证你听了之后一个礼拜睡不着觉。 接着方有根就把如何遇到叶之影，如何到惊现逃到丈六宣纸，如何用老印泥和老墨，如何到苏州找人做旧，如何把画埋在黄文家里，如何把照明领到黄文家，如何由照明送进了拍卖行等等，像说大鼓书一般说的绘声绘色。许一丁听得很认真，期间还问了几个细节，他的眼睛越眯越小，神思也越来越远。 怎么样，现在你服了吧？ 啊，服了服了，这回彻底服了，还好刚才没有跟你打赌，不然连内裤都要输掉。 我想睡一下了， 改天啊再请你们几个吃饭店去。 嗯，那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家也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 许一丁说完走出房间，走出了老宅子。第三天早上，方有根到店里去，远远地见到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等走近了，见那人身材颀长，皮肤白皙，觉得眼熟，正努力回想着。那人迎上来两步，微笑着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几年前我还买过你的茶叶呢，怎么就忘了？ 方有根猛地想起来，一拍脑门，指着那个中年男子说， 你，您不是吉谷轩那个老板吗？ 那男子微笑着点点头说，正是，就是我，我姓顾。 方有根一边开店门一边说，我去你的店找过你，说你到澳大利亚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 我是到澳大利亚去了，当时去得急，要继承我伯父的遗产，这次是回来探亲的。 方有根把那男子请进店，泡了一壶好茶，两人边喝茶边聊起来。 不简单呐。几年前还是一个山里出来卖茶叶的，现在做成了古董界的大老板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说得我脸上发烧。当年顾老板是我在老街上遇见的最好的老板，要不是顾老板帮忙，我今天也进不了古董生意这一行。我？帮忙？我没有帮你什么忙啊。当年要不是顾老板买了我那块包花瓶的青花布，我也就卖不掉那只花瓶，哪有钱来做古董生意啊。啊，我买了那块青花布和你卖花瓶赚钱有什么关系？方有根就把卖花瓶的过程说了一通，然后说，要不是你买了那块青花布，我的花瓶一直被包裹着，那个香港老板怎么能看见呢？我怎么能赚钱？你说巧不巧，我该不该谢谢你？顾老板听后恍然大悟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随后说，当年我要买你的那块布，是因为它是同治年间的一块冰蚕丝蜀锦，一望而知是宫廷里出来的东西，也挺难得的，也就是因为这块布让我对那只梅瓶看走了眼，认为它是同治年间仿的。你说这是不是阴差阳错呢？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呐。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一通茶喝过之后，顾老板突然认真地对方有根说，最近鼎盛拍卖公司拍出了一张天价的巨幅黄宾虹，据说出自屯溪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这事儿啊，都传遍整个屯溪城了，哪个不知道？我是干这一行的，当然知道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当年我在老街上也待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从来没听到过这幅画的一点风声？那是藏家藏得紧，深藏不露呗。你都在澳大利亚继承遗产了，打听这事儿干嘛？我伯父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多少财产，因为他没有子女，而我家有几个兄弟，他一直看好我，所以指定我去继承遗产。其实我一直还经常回国做古玩，只是不开店面了，经常跟拍卖公司打交道。那幅巨幅黄宾虹被鉴定的时候我在场，一件那么巨幅的黄宾虹，我立马就惊呆了，心想天下怎么冒出这么一大幅的黄宾虹。因为黄宾虹是我们黄山人，所以我格外感兴趣。后来听持有者说这幅画竟然出自屯溪，我就更加好奇了，所以随意向你问问。鉴定那幅画的时候你也在场？顾老板点了点头。当时是怎样一种情景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还没见过那种场面呢。当时啊，我也是送作品去参加拍卖鉴定，排在一个瘦弱的小伙子的后面。小伙子本就是瘦弱的，扛着卷起来的那么一大幅画，看上去有点滑稽。当他展开画时，我一见是黄宾虹，当场就懵了。工作人员也被镇住了，很快叫来了六位鉴定专家。六位鉴定专家看了半天，结果三位断定是真迹，另三位表示存疑。没办法，后来只好请来还在家里养病的一位权威鉴定专家。过了一阵子，那位权威专家来了，喘着粗气，面色黄白，50岁上下的年纪。他来后对着那幅画看了半天，然后坐到椅子上，闭着眼睛喝了一壶茶，然后又站起来，又对着那幅画仔细地看，看得我心里都着急了。他突然对着那幅画鞠了三个躬，嘴里蹦出两个字，真迹。这幅画就这样被送进了拍卖公司。方有根一直屏着呼吸听顾老板讲述，直到这时才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微微地点着头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送进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这话好像你知道什么。哦，没别的，我是说啊，原来送拍卖公司是这样，那我要是有好东西不是一样可以送？当然可以，拍卖公司随时都在向全国征集拍卖品，只要东西好他们都欢迎。方有根说，感谢你给我的指点，来请喝茶。嗨，这算什么，你自己只要到外面去走走就会知道的。两人又开始喝茶闲聊，